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7集，文明不如见面。相比起公孙，众人也同样注意到了展昭和白玉堂。说实话，由不得你不往他们那一桌看，这一红一白两人挨着一坐，实在是养眼又亮眼。满朝文武都觉得开封府以前是鬼见愁，包大人黢黑一张脸，加上四大护卫也都是五大三粗的，满开封府除了几个丫鬟都是大老爷们，虽然办事得力，但实在不好看。展昭去了之后多了一抹亮色，这次包大人不知道怎么地又找回个俊美书生，还连带个帅到天地无色的白衣公子，开封府的可看性一下子就窜上去喽。陆续的有其他藩国的使臣进了，形态各异，穿着也古怪。说来也巧，那位神秘的白衣女子就坐在展昭和白玉堂的对面，她身后那些姑娘们都站着，纷纷低头目不斜视。展昭和白玉堂就听身后月牙晨心窃窃私语， 是不是弄错了？人有相似的吧？也是啊，少爷不记得姓，但是姓记得少爷吗？对啊，刚才看到我们都没反应，不过长得也太像了。是啊，有像那下巴上的痣都长在一个位置的吗？ 展昭和白玉堂听到后都微微皱眉。 下巴上的痣？ 是啊，杏儿下巴上有一颗痣的，淡淡的朱砂色。 这么巧，脸一样，痣也一样， 总觉得十分蹊跷。 还有啊，你俩不觉得奇怪吗？ 陈修戳戳白玉堂和展昭，展昭和白玉堂回头看两人。 你看那些宫女太监使臣什么的，除去那几个白衣姑娘都在偷偷看你俩，怎么就那几个穿白衣服的无动于衷呢？对啊，我们这一排什么好看的都有了，再不济看看包大人为什么那么黑吧。就算他们谁都不喜欢，没理由身为女人不多看小四子两眼的。 展昭和白玉堂虽然觉得这理由有些怪，不过看了看对面那几个白衣女子的情况，的确够不太正常。展昭伸手轻轻拽拽一旁公孙的袖子，让他暂时别瞪着赵普了，有正经事问他。公孙回过头对展昭立马脸色缓和了点，反正开封府他看谁都挺顺眼的，就这个赵普不顺眼呢。展昭大致跟公孙说了一下想法。 人有相似，怎么可能连脸上的痣都一样？ 说完公孙抬起头，大模大样瞪着前面那几个白衣服姑娘看，边看还边皱眉。展昭和白玉堂低声咳嗽了一声，示意公孙不要看得那么明显，但公孙摸着下巴目不转睛盯着，看起来还没完了。赵普有些不痛快。 哎，叔代，看什么呢？那几个姑娘还不如你好看呢。 这几个姑娘有病。 你隔这么远能看出别人有病啊？你别整天不是惦记别人病就惦记别人死的，来吃块糕。 公孙还想踹他，顺势一瞧，小四子不见了。 哎，小四子呢？ 公孙扒拉开赵普，赵普回头一看也纳闷，刚才还在旁边坐着老实吃点心呢，然后后仰看了看展昭和白玉堂那儿。两人此时无奈地看着公孙，那意思是正等他解答那些姑娘是不是有病的问题。至于小四子不在，公孙心头一惊，这皇宫内院的跑哪儿去了？身后紫影却是指了指一旁 那边。 公孙和赵普回头望过去，就见在众人身后，小四子左手拿着一块桂花糕，边啃边仰着脸，他对面蹲着一个一身明黄色长袍的年轻男子，正问他呢。 你爹爹和九叔什么关系啊？九叔竟然喂他吃点心，莫非关系不一般？ 小四子一边腮帮着鼓着，嚼着桂花糕，一边回答：“ 不一般的，那个是我爹爹，九九也是我爹爹了，刚刚认的。” 哦，难怪他最近心情很好的样子。 你是九九的侄子吗？你叫什么？我叫小四子。 是啊，我叫小贞子，乖，来叫声皇兄。 皇兄？ 那人忍笑，捏小四子的圆脸。公孙眯着眼睛看那人黄色的长袍上画的是龙可不是熊，吃惊地看了看赵普。赵普无奈，这人是谁？正是当今皇帝赵祯。赵祯这一点跟展昭挺像的，看到小孩子把持不住，估计刚才往前边走一眼就瞄中小四子了，所以先过来斗一把。庞太师看得眼湿湿，他闺女啥时候能生个皇子就好了。赵祯再低调也是皇帝，果然引起了骚动，众臣纷纷起身行礼。赵祯斗够了小四子，把他还给赵普，就转身往正座走。 各位爱卿不必多礼，今日就是家常饭，一来给包青太师接风洗尘，二来嘛，迎接各位来使。 说完他也不多说了，对身后那位白发苍苍的太监轻轻一点头，太监立刻吩咐人开席。酒菜一道一道上，赵祯一一打量众人。白玉堂也打量了一下赵祯，看了一眼没什么大印象，属于满街都是的长相，稍微仔细看看还过得去，反正不算难看，好似很随和。赵祯目光划过众人，落在展昭身边白玉堂身上的时候吃了一惊。 这位就是之前九叔提过的白玉堂吗？ 赵祯私下里也问过了南宫记，南宫告诉他白玉堂在江湖上无论名声功夫都不在展昭之下，两人是当今武林后起之秀里边最出类拔萃的两个，且锦毛鼠相貌出众，俊美无双。 果然闻名不如见面呢。 赵祯又看到白玉堂身后的陈修和月牙，他让包拯帮忙找两个功夫好的姑娘，看来是白玉堂带来的人，于是对白玉堂笑了笑以示感谢。白玉堂没什么大反应，稍稍点了下头，不过赵祯笑起来不讨人嫌，当然也没展昭那么讨喜。展昭瞧着白玉堂：“ 你就这么大发皇帝呀、也太拽了点吧，好歹笑一笑。”“ 你也知道我不爱笑。”“ 是吗？今天下午笑得见牙不见眼的那个人是谁哦？是不是我眼花？”“ 你还是赶紧吃东西吧，嘴欠。” 白玉堂递过去筷子给他，展昭纳闷地接过筷子：“ 我有说话吗？” 赵祯不觉白玉堂失礼，反而觉得有趣，这江湖人就是性格独特，若是换成官员，见他一笑早就乐开花了，那也就没意思了。望向后边，发现最后的座位空着，于是看向赵普：“ 欧阳将军和邹将军呢？”“ 哈哈，几位来使送的礼物都这么特别，我当然得找信得过的人检查一下。” 赵普嘿嘿一笑，看对面几位使臣，对面几位来使脸色就往下沉。众人此时心里就一个想法，为什么赵普会在开封？每次藩国来朝都喜欢弄些武将当使者，原因是宋朝重文轻武，满朝文武除了赵普之外没什么能打的，而赵普常年在边关不怎么回来，所以每次他们来都能威武一阵子。可没想到今年不止赵普回来了，连欧阳绍征和邹良都回来了，那就有些难办了。展昭轻轻拽拽公孙的衣袖：“ 公孙别看了。” 公孙一直都目不转睛盯着那个和秀儿十分相似的姑娘看，展昭觉得再看下去人家要以为公孙看上那姑娘了。这时坐在秀儿前边的那位白衣女子突然开口问的是公孙： 这位公子是什么官职？ 这位是公孙先生，我开封府的师爷。 师爷？ 阁下代表哪国呀？ 我是西南穆赵国的使者，我叫穆赵唐，是穆赵国女使。 展昭听得就微微皱了皱眉头看白玉堂： 这什么官职啊？ 我怎么知道？听都没听过。 我朝中女子众多，大人既然能坐在此地，必然是有要职在身的大人物，看上我哪个随侍尽管带回去。 这样也行啊？ 赵普不由瞪了公孙一眼： 让你带回去干嘛的你知道吗？ 干嘛的？ 赵普扶额，谁知公孙伸手一指袖。赵普抽了口凉气，连赵真都下意识地看了包拯一眼： 您这位师爷别看斯斯文文，还真不客气啊。 那姑娘是不是生病了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